我是制作人朱红，这是写给改革开放伟大时代的一首创业者之歌，由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监制邵泽辉指导，期待您的关注。 1月25号到1月28号，朝阳九剧场行动剧场，购票关注大麦网及永乐票务。 昆明湖上被风吹，纷纷扬扬雪花飞，盖上故宫麒麟碑，飞过西山金雪碑，迎着雪花转雪球，打着个个热汗流，推着铁环不抬头，变着法儿来去相逢。山腰一顶和小二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，要为什么解心宽，为你广播放耳边。 87.6， 来了您的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。 本栏目由化维鲜胶囊特约播出。次富牌化维鲜胶囊是以蝙蝠蛾被毛孢菌丝提粉、人参提取物、黄芪提取物、葛根提取物、丹参提取物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，具有提高缺氧耐受力的保健功能。本品不能替代药品，不适宜人群为少年儿童。致电88864417 88864417。德育堂牌黄精茶色素胶囊是以黄精、荞麦、桑葚、茶色素、吡啶甲酸铬、胡精、硬脂酸镁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，经动物功能和人体事实试验证明，具有辅助降血糖、辅助降血脂的保健功能。本品不能替代药品，不适宜人群为少年儿童、妊娠及哺乳期妇女。致电88864417。 FM87.6 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。 听众朋友，请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铜陵传》。 书接前文，就是半年以后吧，铁扇寺一切正常了，这块大匾高高悬挂在铁扇寺的大门。就凭着这块匾呢，上这来看的人成千上万，铁扇寺就成了云南旅游胜点。听说最近还有人去看去，20块钱一张门票。究竟有没有这个匾我也不知道，反正当时是这么回事。一切事情处理完了，皆大欢喜呀，拍拍酒宴，开怀畅饮，真正做到了思想融洽，大家和谐欢乐，这阵才归心。纪元济慈掉着眼泪回屋了，把小包行李收拾好了。水晶长老派人押送赶奔嵩山少林寺去面壁去了。这二位走了咱暂且不提，庙上的事情归水晶长老一人执掌。就在这个事情解决还不到2天的功夫，外面来个人要求见铜林。小和尚问明白之后来禀报铜林。铜林一想，谁呢？赶紧让这人进来。这个人来到铜林近前，双膝跪倒：“铜大侠，你还认得我吗？”铜林一开始没认出来，一瞅这人黄脸膛，好像久病初愈，穿了一身青衣服。铜林晃了晃头：“大侠，您真是贵人多忘事啊。您想想，当初清河油坊镇有个打把式卖艺的，叫爬山虎赵胜的人，您还记得吗？王爷还赏我一锭金子，被少侠客李宽李吉给抢去了， 一开始踩地里了，那阵儿您记得吗？想起来，佟林把他搀起来，你是赵胜， 是我。 哎呀，佟侠哥，自从您赏给我钱之后，我把病养好了，一路之上回到云南八卦山。现在实不相瞒，我在八卦山九宫八卦连环谱还当个小头目，管着25个人。我病彻底也好了，我还娶了媳妇儿，家成业就。每当想起在山东落难的情景，我是铭刻肺腑，永世不忘啊。要没有爷和佟侠哥鼎力相助，我焉有今日啊。因此我对佟侠哥一辈子都忘不了。行了行行行，这算不得什么。哎，赵胜啊，你怎么知道我在铁山寺？ 哎呀，铁山寺这么大的举动，哪有不知道的呢？ 那你来找我有事？ 有事，我是跑着来的。 九宫八卦连环谱大庄主李坤李太极根本就不知道啊，我告了个假偷着出来的，我给您送信来了。 什么事儿？ 您不是想抓盗宝贼韩宝吴志广吗？ 啊，现在何处？就在八卦山，我看见了。 您要抓他们，现在正是时候。时间一拖长了，他们要跑了，这事还麻烦了。 佟林非常感谢， 款待赵胜，送给他50两银子。赵胜说什么也没要。人家说得清楚，当初我困难，我要您的银子，现在我混得不错，我怎么忍心还拿您的钱呢？我给您送信我是应该的。说完了，赵胜不敢耽搁，回了八卦山。他走之后，佟林可坐不住了。你看这些事儿，什么给铁山寺挂匾，什么英雄会，这都是枝节的事儿。关键问题的正题是捉拿韩宝吴志广啊。那佟林现在官司没解决呢。每当想起这个事儿来，百爪挠心呐。赵胜这一送信儿，佟林还坐得住吗？跟各位哥哥一商量，请示过雍亲王，佟林打算赶奔八卦山，把家务都收拾好了。北侠秋田一看，把佟林给拦住了。海川呐，听老哥哥的不？哥哥您说吧，你坐下。我看你头脑有点发热，年轻人还是短练呢，你切记遇大事不慌。往往头脑一发热，把事情就办砸了。老哥哥，您说我应该怎么办呢？海川，这么多人都留下了，不都是为你吗？爷煞费苦心，挽留天下英雄给你帮忙，你何必着急呢？韩宝吴志广他肯定跑不了。这么办吧，谁让咱们哥们儿不错呢？我去一趟八卦山比你去强。你不认识混元侠李坤，再加上铁臂罗汉法禅在场，你们俩一见面把事情就得闹僵了。我则不然，法禅是我师弟，我们俩是一师之徒，怎么说他得让我给我一个面儿。混元侠李坤跟我是磕头的把兄弟，30多年的交情了，我要出头露面好好劝劝他，我相信他是个明白人，不能不听。如果和解了，他把韩宝吴志广献出来，一天云彩就散了，何必把事情闹僵呢？再者一说，我不是长人家的威风，灭咱们自己的锐气。云南八卦山九宫八卦连环谱绝非寻常可比呀，一步一个消息，一步一个埋伏， 全是按着阴阳八卦之理修建的。李坤经营八卦山多少年了，煞费苦心呢。兄弟，你到里边就得转向，我到里边也得蒙灯，进去就出不来，咱们何苦找苦吃呢？我去一趟你看怎么样？雍亲王一听不住的点头，老侠客，我同意了，那您了就得多辛苦了。哎呀，谈不到我的爷，谁让咱是自己爷们儿，谁让我跟海川是好朋友呢？我这次陪海川来也为此事，说走就走，迟则生变，明天我就起身。到了第二天，北侠起身了，同林送出铁扇寺，拉住北侠的手问大哥，你得什么时候回来？我算算啊，在这起始到八卦山80里地，来回160，这样吧，今天我不回来，明天掌灯之前我肯定回来，那我恭候大驾，好吧，明儿见。北下走了，人们等着吧，盼啊盼，就这24小时啊，等于一年了。佟林一会儿到庙外的看看，一会儿到外的张望，眼巴巴等着次日掌灯之后不见北侠归转，这佟林就坐不住了，一直到定更天了还没回来，3更天了没露面，众人坐了一晚上，等到天亮了北侠也没回来，连东侠南侠全沉不住气了，看来北侠是出事儿了，不然的话北侠吐吐嘛是个钉，那人说话可算数，怎么能耽误2-3天不回来呢？雍亲王也焦躁起来了，完了，甭问呐，北侠一进八卦山见着李坤把事儿闹查了，一定说翻了，李坤肯定对北侠下了毒手了，可是呢西方侠于成是不同意见，于成德高望重啊，100多岁的人了，说话有分量，西方侠说，众位啊不必着急，往往谁遇上这个事儿，竟往坏地方想，他看不到好地方，我猜测北侠没事儿。大伙说这话怎么解释？于成说，你看看北侠跟混元侠李坤多少年交情了，一个头磕到地上，怎么说李坤就翻脸要他的命吗？不可能的事儿。再者一说，你们得了解李坤的为人，那混元侠李坤非等闲之辈呀，有君子之风，你就叫他杀北侠他可也不可能干这种事儿，肯定其中必有隐情。你说大伙一沉不住气，拿刀动枪找到八卦山去，反倒不美。我的意思是，能不能派个人再去一趟八卦山，或者以下书为名啊，或者等等等，另外呢看看北侠现在干什么，再者一说看看韩宝吴志广确实在不在八卦山，不知大家意下如何。众人一听鼓掌称善，看来西方侠说的太对了，那么什么人前去下书呢？下书这是光明正大的事儿，如果不是办事的人还不好办。正在这时，佟林身后闪出一人，躬身施礼，师父不才弟子愿望。 佟林一看谁呀？穿云白玉虎刘俊。刘俊自报奋勇，赶奔八卦山。大家一看呢，他要去嘛还行。刘俊这小伙子能耐高，老成持重，另外刘俊办事能力极强啊，小伙办事也认真，说话也算数，大家一致通过。刘俊这才说，师傅你写信吧。佟林这两下子怎么写得好呢？拜托镇东侠执笔给李坤李太极写了封信，写完了争取大伙意见，修改一遍，又腾了个清，用了章，封好了，交给刘俊。佟林告诉刘俊，孩儿啊，千万谨慎，你别学北侠再一去不回头，那样来把老师就得急死，你要这么办，师父您放心吧，弟子随机应变，绝不给您惹事儿就是。第一，我此行去八卦山，先看看韩宝吴志广确实在不在，把这个实底我摸了。二，看看北侠现在究竟吉凶祸福。第三，我还要看一看八卦山究竟有多少人马，看看他们的动态。好孩子，想得周到，走吧。刘俊换了一身干净的衣服，腰里盘着13节链子枪，背后背了把雪花钢刀，拎着包裹告辞起身。安下众人等候，咱不提，单说刘俊离开铁扇寺，下了帽山，顺官道赶奔八卦山。他可没来过呀，别看没来过呀，临起身之时，有认道的详详细细都告诉他，他脑子里有幅地图，转过蜜蜂岭再往前走就是青阳江。来到青阳江，刘俊站住了，知道青阳江这面属铁扇寺帽山管，过了江就属云南八卦山的管辖，看来也不太甚远。他在青阳江口来回正转悠着呢，一看道旁啊有个小买卖，是个饭馆，高挑着酒旗，被风一吹，啪啪啪啪啪啪啪啪，写着斗大一个酒字。刘俊迈步进了酒馆了，你看酒馆倒不小，喝酒的没人，伙计在柜台上趴着打盹儿，屋里收拾倒挺干净。刘俊进了屋，拉把椅子往这一坐，轻轻把桌子一拍，伙计拿酒来。哎呦，来来来，哎呦，大爷，对不起对不起，因为没客人，我待着无聊，故此打了个盹睡。说着擦抹桌案，上下打量刘俊。大爷，听您的口音不是本地人吧？啊，我是外地人呢。您从哪儿来？铁扇寺来。 哎呦呵，从铁扇寺来，那可是好地方。 不但香火盛，最近9月9重阳盛会吸引了天下的英雄， 那块儿好玩吧？ 还可以吧。 刘俊是干什么的？用眼睛盯着这伙计，上下一打量，发现这伙计眼里贼光四射，贼头贼脑，而且问话寻根问底， 就知道这酒馆不是一般的酒馆，这伙计可能是八卦山的眼线，放哨的小贼。刘俊一乐，伙计贵姓啊？免贵姓孙。 我也不知道咱俩谁大谁小，我称你一声老兄吧。哎呦，不敢当不敢当。我孙老兄，我从铁扇寺来可不是游山玩水，我打算赶奔云南八卦山九宫八卦连环谱，面见大庄主混元侠李坤李太极。我不知这道怎么个走法，望求孙兄指点迷津。您太客气了，请问您了是穿云白玉虎刘俊，我师父镇八方紫面昆仑侠佟林，我奉师之命前来下书。是，闹了半天是少侠客，那么您先喝着水啊，我到里边去给您看看。说着话转身推开柜房的门进了屋了。时间不大又领出个人来，这人可能是本地的负责人，矬胖子，长得是相短脖粗，那脸呢跟西瓜皮差不多少，蓝一道青一道紫一道绿一道，别看这样岁数不大，顶多也就是30岁，二目放光，面沉似水，来到刘俊近前。那姓孙的伙计给介绍，这就是我们酒馆的掌柜的，姓贾呀，叫贾掌柜的。哎，掌柜的，这位就是少侠客刘俊，打算进八卦山。这花花脸冲着刘俊一抱拳，哎，失敬失敬，您就是穿云博玉虎佟大侠的徒弟，正是。哎呀，好吧，实不相瞒，我们这个酒馆就是云南八卦山我们大庄主开的，不为赚钱，专为接待四方朋友。那么既然求见我家庄主就是朋友，怎么办吧，您吃好喝好，然后由我把您送进山内。多谢多谢。四个菜两壶酒，时间不大，刘俊吃饱了喝足了，姓贾的这个掌柜的领着他赶奔青阳江渡口。靠这个水边全都是苇塘啊，就见此人把两个手指头伸到嘴里头打了一声呼哨，这玩意儿是专门训练过的，这噜噜噜噜噜噜噜平出多远去。又过了一会儿，荡江摇弩之声，在苇塘里窜出一只快船，船上五个人，四个水手，一个当头的。这贾掌柜的过去跟那个当头的耳语了几句，当头的频频点头，跳板搭上，少侠客请吧。刘俊噌窜上快船，小船皮毛撤跳，一转船头开始渡江。刘俊的水性十分好，双腿叉着，两手背着，仔细打量青阳江。哎，这个是江面才宽呢，水浪甚急，江面宽了下没有10里也差不多少啊，小船忽上忽下荡飘飘，乘风破浪就来到对岸。到对岸就属于八卦山馆了，贾掌柜的陪着他弃舟登岸。少侠客往里请吧。陪着刘俊等来到八卦山山下，山顶上